武林一大圣地位于湖北的武当山，早前就全球征集一个宣传当地旅游业的口号，得奖者可以获得10万元。结果就有一位辽宁沈阳市的后生仔，凭着天下武当精彩独到8个字，一人豪夺10万元人民币啊！哇，睇睇喺单新闻就谂起当年香港的一个欣荣花园商场，因为装修就乘机搞咗一个命名比赛，就谂一个帮呢个商场嘅命名啦。结果就凭住欣荣商场呢个咁好嘅名，就一人豪夺咗呢个欣荣花园商场嘅商场命名比赛，真系好有创意同好特别啊！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喺中国人社会咧，上一代咧对年轻人咧总有啲偏见嘅。喂，但系咧讲嚟讲去咧都系讲嗰几样。喂，嗱，有个例子，嗱喺台湾咧有个叫中国新歌星上海台北音乐节嘅音乐节啦吓咁样样。咁咧台大学生咧因不满舞台破坏跑道，侵犯教权咧就发起抗议活动。咁咧就不料咧就喺场内咧就俾啲统派啊，即系台湾一啲统派嘅人士殴打流血，咁啊搞到一团糟咁样样啦。事后啦，有个前立委叫做邱毅又话啦：，喂，其实咧呢啲活动咧系对台湾有利嘅，睇唔到任何统战阴谋等等。咁咧嗱，重点嚟啦。不过应该咧啲年轻人咧系就受自卑情绪同埋政治狂热所影响咧，先去做呢啲事嘅啫。咁样样，喂，点解咧？香港又好，台湾又好，甚至大陆都好，讲嚟讲去嗰几个 point 嘅自卑、失败者、唔上进乜乜乜。喂，我系强国新闻者八奇。 韩国有套电影叫做《逆权司机》，讲述一个光州事件，你当它是韩国版的六四咁样啦。睇呢个人唔知有冇人觉得话呢啲电影就会影响韩国形象啊，影响国家嘅安全稳定呢？我真睇唔到有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咪真系要咁多嘅自我审查呢？又系咪你真系以为自我审查就够呢？嗱，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话有个冯小刚导演最近有套新片叫做《芳华》，都撤出咗11国庆呢个档期。喂，冯小刚、冯大导、肯定唔方系拍啲同国同党对着干嘅题材噶啦，系咪啊？偏偏咧有人话呢个电影咧系涉及越战嘅题材，可能会导致社会系讨论反思啊，有问题嘅，可能会导致讨论反思之后就老兵上访咁样，所以都系下架稳阵啲。唉，听讲咧自古以嚟咧韩国都系中国嘅，其实有冇办法令到我哋中国嘅气量好似呢啲藩属国咁样咁强大起来呢？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回到今集的强国 生还者。 大家好。 大家好啊，一个礼拜冇见啦，好高兴又见到大家啦。现在呢我觉得有个小确幸啊，因为呢我觉得每一日呢能够即是每个礼拜能够撞见到大家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 即是每个礼拜见到大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 你知道你有时你又被消失咁样。 你有冇想过听众是不是这样想呢？ 听众揿入嚟嗰啲是这样想的。相信应该是。 揿入嚟嗰啲就不是叫听众啦。 系啊，所以听众系咁谂咯。啊，我逻辑冇错啊，即系佢呢班狗仔仲喺度做紧啊，真系好啦。呢小确幸， 即系我意思系唔想见到你啊， 唔想见到我系啱嘅，因为净系听到我把声啫，净系想听到我把声。 我觉得系想见到我嘅 、啊。你自己叫 JJ 啦吓，因为点解我咁讲咧 ？F 系啊，叫 FF OK。我点解咁讲咧？因为咧，近嚟又去翻嗰个事，又去翻嗰件事，即系差唔多又去就嚟到928咧。我嗰阵时咧有一个身处于平衡。行时空嘅感觉嘅，即系每一日咧，好似所谓喺个乱世嗰度，下面好乱啊，好混好多人打人啊，黑社会啊咁样咧。但我又能够好安全咁翻到屋企，嗰一下系有啲时空错乱嘅感觉噶。然后我嗰阵时真系有少少咧，哎呀，翻到嚟屋企啦，啊，真系好啦，即系我能够全身而退咁翻到屋企啦咁样。 我提一提各位听众啊，香港人即系比较多时忙啦，928咧系呢个雨伞运动嘅3周年。 乜嘢系雨伞运动啊？ 系啦，即系唔系话司法。 非法占领，用一啲 系啦，即系唔系呢啲。 哦，嗰班搞事嘅人， 唔系嗰啲嚟嘅，即系九月八都唔系有咩地方做放牌嗰啲，又唔系咩团购嗰啲，唔系 有咩雪糕送两个， 系啦，唔好搞错先。 921、16点解928啊？咁样应该记得嘅。咁点解我又讲翻呢件事咧？一嚟就即系我哋嘅雨伞运动已经3周年啦，不知不觉3周年啦。咁其次咧就近嚟睇咗一套电影。 影。我成日都话咧，我之前都同白琪讲过，睇下几时做到啊。 嗯， 电影咧系一个讲道理，说讲一啲你想表达嘅 meaning 嘅一啲嘢，嘅、一个最好嘅载体嚟嘅。呢套电影所有有参与过雨伞运动嘅人，或者你想将雨伞运动嘅理念去话俾一啲人听，或者你系觉得有啲人点解唔明你点解你要咁样做嘅时候咧，其实呢套电影帮我哋讲咗好多嘢出嚟噶。 又或者交代咗好多地方啦、即係佢成个时代嘅背景啊，或者其实呢个国家或者呢个地方点解会咁呢，去帮你 review 返，即係睇返，哦，原来嗰陣时历史上又发生过某啲事，咁从而慢慢引，即係唔好话引致，慢慢演变到依家咁。 冇错冇错。 其实呢两位就拉得有啲远啊，不过我想听一听呢。 我哋啲学术人你系咁嘅。 我知 我哋都好远㗎。 我想听一听呢，因为好似 MJ 睇咗疫情司机嘅， 系啊， 咁我同白琪应该系未睇嘅，但我同白琪又睇咗一套叫《逆权大状》。 啊，呢套我 呢套 M J 又冇睇嘅，《 逆权大状》都早两三年前噶啦，我知系啦。 咁我哋讲下即系近期一个逆权司机啦。 好啊， 咁都唔难去理解嘅。嗱，我首先真系拉远少少啦。韩国电影近年真系好进步。咁但系呢一套咧喺韩国电影入边嚟讲咧。啊，影评咁样啊，喺韩国电影入边嚟讲咧，其实唔算最好睇噶啦，即系譬如上一套嗰个《军舰岛》咧，系好睇过呢套嘅。咁但系呢套因为有佢嘅 meaning 咧，我就好吸引到我。 系 咁佢讲咩？佢系讲一个光州事件。我之前系从未接触过呢个事件嘅，冇听过。 咩光棍事件？光棍事件。 光州，因为佢 光州， 我以为广州添。咁咧，原嚟咧喺韩国咧系发生过一件类似六四咁嘅事件嘅。 系 啦，你简单去理解咧，就系总之有班人出嚟示威，跟住有武力去镇压。咁好多學生係死亡，聽就咁睇嗰件事呢，如果你唔知韓國發生嗰件咩事呢，你以為佢講緊六四添， 係 原來韓國係絕對有發生嗰件咁嘅事件，就喺五月嘅唔記得幾號十幾號啦， 大概係幾年份呢， 1980年，我記得啦，呢 即係你啱啱讀緊大學嗰陣時 係呀， 係啦， 我記得阿 Win 同我講佢呢一年畢業嘅， 係啦， 咁呢佢係點樣呢，佢係韓國嗰度啦，嗰陣時有啲政權交接啦， exactly 呢個呢，我相信好多人维基啊，都会比较清楚嘅。咁但系咧，佢就喺度讲个历史背景，就系话咧，有班好权力大嘅一个军权咁嘅物体啦，去操控咗呢一个政权同埋个军权嘅权力。咁、然之后咧，有大家就去追求民主啦，好多韩国嘅市民追求民主啦、反而就喺光州呢一个地方咧，咁佢就系最有个凝聚力。去最多人去系话要上街去示威，好和平嘅示威，好似我哋雨伞运动噶，好和平嘅示威，去上街去争取诉求，喺度唱歌啦，喺度分发食物啦，喺度让路俾啲外国记者入去啦，咁样。咁但系佢哋咧系当时嗰个资讯更加冇咁发达啦，系俾人哋系封锁晒啦，电话线系打唔到出去，打唔到入嚟。咁跟住当地嘅电视新闻咧，亦都报道唔到，嗰、那个头版咧大概有九成嘅版面系空嘅，冇人报道。咁新闻讲嘅又系唔会报道啦。新闻讲嘅就系、是定性啦，即系咧一班胡恶非作嘅大学生，同埋一班暴徒，系啦喺嗰度破坏社会嘅秩序。咁、所以我哋咧军方咧就包围呢一个城市，咁、跟住咧去抵抗呢一啲嘅暴力咁样啦，保和平吓、反抗争咁样，系啦 系啦。 咁咧个电影嘅桥段咧就主要就围绕一个，因为你记者冇一个新闻自由嘅信息喺度啊嘛。咁、那个德国嘅记者咧就深入阵地。咁就去深入光州去報導返個真相出嚟，咁就呢個司機呢就係、是、車入去嗰個司機。 哦，逆權司機嘅司機就係有個司機車㗎。 車嘅記者入去，德國記者。咁呢個記者真實存在嘅。啱啱早一兩年到先至 過身 嘅係啦。咁佢係呢個司機呢係由本嚟嘅藍絲，我哋所講嘅藍絲啦，即係一啲社会嘅一啲好内奸， 搞咁多做咩啊？有饭食就得啦。 我都系听到呢一句，我觉得哇，原来韩国一模一样，佢都系咁讲。你班大学生搞乜嘢？你知唔知韩国已经好好？我当年喺沙地阿拉伯揸的士，沙地阿拉伯差过我哋好多。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咁样嘅一堆咁嘅人。但系当佢接触到光州真实发生嘅事情，佢带住呢个记者去嘅时候，佢能够分辨到嗰个 善恶嘅，系啦，佢能够分辨到乜嘢系啱，乜嘢系错，然后佢反而就帮咗一个记者去采访佢新闻，再帮佢离开，呢、這个就系佢嘅历程咯。 系，其实光州事件咧，其实系韩国咧一个其中一个都好重要嘅事件嚟嘅 转捩点啊，咁 又未知话个转捩点，但系就讲紧话系一个好大嘅所谓政治或者即系民主运动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事件嚟嘅。咁当时咧，头先 M J 提过嗰个军人咧叫全斗焕，咁其实系韩国其中一个好出名嘅总统。咁、直情系即系啲人咧，将佢依家定格或者定性为一个即系独裁者总统咁样。 系 咁，但系某程度上咧，光州事件咧，头先阿 Win 都未必讲得错嘅、就系讲紧话其中一个韩国民主运动一个好大嘅进程嘅，即系所谓系。但系咧，同雨伞运动有啲唔同嘅，佢系激嗱嗰阵时雨伞运动咧，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吓。咁咧就系话成日话哎呀死啦，再咁样出解放军，出解放军，最后冇出到噶嘛。 系。 但系光州事件咧，系有出到军队嘅， 系超多人， 系去镇压嘅。而咧，嗰班所谓示威者或者抗争者咧，并唔系坐喺度金片我咁样嘅，真系咧讲紧系激好多嘅，即系讲紧掟石啊、放火啊，即系同军队有冲突啊，即系好多，即系当然导致出嚟最后嘅死伤系比雨伞运动远远大过雨伞运动嘅，系啦。咁咧，大家咧，我唔知道，尤其是各位听众咧，有冇啲印象？尤其是80年代。或者已经所谓懂性或者即系有生活紧啦吓嘅一啲听众咧，好多时候80年代嘅时候咧会睇到啲韩国嘅新闻咧、每逢韩国嘅新闻咧一定 都系暴乱咯， 暴乱啊、冲突啊、掟石啊、流血啊，所以整个韩国嘅80年代咧。是所谓一个叫做民主化进程嘅年代，亦都系最多冲突、斗争、流血，同埋即系好多所谓政治监啊，好多坐政治监嘅一个年代。 但反而咧，佢哋就喺呢一个嗰、那个最后咧嗰件事件咧、我用呢个系韩国版雨伞运动先咁计先啦，俾大家容易明白。呢雨伞运动当时系冇成功嘅，系绝对系失败嘅，由呢、這个镇压系镇压成功咗嘅。咁嗰个当政嘅人咧系能够成功喺嗰、那个。坐总统个位系清场，坐总统个位，咁嗰班人当时系冇办法啦。咁但系当过咗一定嘅时间，可以7年8年左右嘅时间咧，呢个总统落台啦。咁跟住当新嘅总统去接任嘅时候咧，佢系愿意去回顾呢个历史，愿意去承认翻呢一个活动咧，即系定性嘅所谓真正定性，就将个光州唔再系一个暴徒暴乱嘅活动，系啦，就变翻系即系定性翻你呢个系一个民主运动， 系 啊，就去重新 即系同佢平反啦，平反咗。 承认翻呢件事，先有今日大家睇到嘅电影。如果大家真系即系有时咧，有一个讲法咧，叫做历史系胜利者去书写嘅。如果真系俾一个政权，永远佢都系一个胜利者嘅姿态，佢永远掌握住佢嘅权势啊嘛。呢个总当时呢个总统咧，佢有试过做嘢噶，有试过话唔俾记载呢一个光州事件，记载亲嘅一定要系跟翻嗰个主旋律。就话喂，呢班人系暴徒，系啦，呢班人 非法占领 共产党，佢鍾意扣帽子啊，嗰阵时都系咁讲，鍾意将所有人咧，嗰、那个逆权司机喺电影度都系噶，你就系共产党，你就系啲共产嘅暴徒，咁样去想破坏我哋嘅繁荣安定，其实你而家都可以代入到噶， 完全系一模一样嘅讲法， 完全系一模一样，如果啲咩外国势力啊，港独分子啊，就咁样扣一个帽俾你，然后就乘机去咁样去讨惩戒你咁样咯，杀呢啲人。系啱嘅，杀无赦啊，咁样吓。 其实咧，听翻 M J 嘅描写或者形容咧，即系好似个8964咁样， 好似 exactly， 即系只不过唯一分别咧，就系坦所讲嘅光州事件，最系得到平反嘅，而我哋嘅8964系冇得到一个平反，同埋我估计有共产党嘅一日，应该都唔会有平反嘅一天咯。 所以咪话悲哀咯。咁你觉唔觉得话韩国人有咁样嘅平反，跟住我哋会对韩国人嗰所谓国家嘅安全稳定有好大？嘅影响，我真系唔觉，我反而有啲佩服，有啲系敬重佢哋。喂，你真系可以知错能改，甚至去到而家，上次嗰、那个总统朴槿惠系咪？ 系 系啦，咁佢都愿意喺一个好和平嘅情况之下，大家啲市民唔妥佢啦，日日出逢星期六出去示威，亦都喺一个好和平嘅情况之下，表达到呢个示威嘅诉求，表达到我哋系不满你，跟住你都落台，咁呢一个咪系一个成功嘅民主进步咯。 其实作为一个当其时80年代成日睇新闻啊，一路跟随住韩国成长，以至到2000年到2002年期间2000年头啊，我去咗好多次韩国，我当其时一路睇住80年代就会印象中嘅韩国话，哇好乱啊，八九十年代都系成日都好似睇新闻就系啲大学生。出 出嚟掟汽油弹啦，掟石头。到2000年初，我去韩国嘅时候，开始韩国慢慢萌芽啦。Samsung 都唔会用噶啦，或者 LG 或者即系会觉得，诶、牌子好似都啊唔差、啊，点、啊，即系发展到而家，当然 Samsung 更加系大品牌啦。即系你会系一步一步睇到系韩国随住佢嘅稳之前嘅暴动，得到换翻嚟嘅一个民主，跟住发展到后尾而家嘅一个经济嘅进步。 同埋咧，韩国咧，其实咧，大家见可能近呢十几廿年咧，见佢嗰、那个文化事业啊，即系娱乐事业，电影又好，歌又好，即系点解越嚟越蓬勃咧？好多时就系因为佢其实佢个沿路啊，就所谓开放咗。咁其实韩国电影嚟讲咧，即系除咗头先 MJ 提个逆权司机以外啦，咁其实佢依家咧，佢近呢十年八载咧，尤其是好多时都好狠或者好够胆。是不受阻碍地或者受好少嘅阻碍地去揭露一啲社会阴暗面或者一啲所谓即係争取民主进程一段历史即係例如我头先阿 Win 头先提过一套叫逆权大状嘅电影啦又或者讲緊话甚至未必一定咁严肃嘅题材例如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套戏叫阳光战会图 冇， 系啦，咁即系其实咧就系讲几个女仔啲成长经历嘅啫，即系一啲好 soft 啊，一啲好即系成长 嘅初恋嘅 Forrest Gump 咁样啦。 唔系 Forrest Gump， 冇 Forrest Gump 咁政治添啊，即系类似系女人俱乐部嗰啲嚟嘅。咁但系佢其中有一段仔咧，都系讲嗰班女仔咧，读紧读书嘅时期去参加韩国一啲即系所谓暴动又好，抗争又好，有啲咁嘅画面啦，甚至有啲完全唔关事嘅，有啲韩国嘅电影系好够胆咧去揭一啲社会阴暗面嘅，有套戏叫《无声呐喊》， 系 就系讲一啲学校，即系一个真实嘅个案，讲一个大学入边个校长嘅性侵案嘅，系啦，又或者甚至一啲题材比较极端啲嘅，系讲紧话涉及可能一啲妇女乱伦啊，即系你未必认同佢价值，但系佢够胆拍出嚟， 其实 又叫原罪犯就 系 呢啲咁嘅。 系啊，其实真系噶，呢啲系尤其是艺术创作嚟讲，呢啲系好基本嘅一个环境嚟噶，根本就从来唔应该有任何嘅阻碍。我就算系上一套戏咧，嗰、那个军舰岛咧，佢其实应该就唔系太牵涉政治嘅，但系因为当中都有啲军斗嘅场面啦，佢都会有啲情景都会话，哎呀，日本人咁文明，佢哋。是不会怎样害我们的即是他们都会即是不会只是懂得讲自己、哦、我们韩国人最文明的我们韩国人最厉害的最最最什么的这样所有东西都不会。 即是会有些得着包括可能大家会看的早排比较 hit 的、大陆叫釜山行香港就是比较出名的厮杀列车、 哦、 同一套戏来的。 什么釜山 大陆叫釜山行 釜山 行你只是讲厮杀列车 是厮杀列 车。是okay、我们是香港的网台节目。 OK, 厮杀列车。即是你都会觉得他拍得呢除了当然是一般嘅僵尸丧尸片啦，你会有得着就系人性嘅点样丑恶啦，一个嗰个大叔点样去牺牲一啲嘅人去保护自己嘅安危，即系你都即系韩国电影会有呢啲嘅得着咯。相反，好似之前睇嘅《战狼二》或者而家好多林林种种嘅大陆有穿越剧有点都好，即系会觉得。到顶 系啊！ 大陆嘅创作空间已经 厮杀列车，如果喺大陆拍咧，随时又整班解放军落嚟杀晒啲丧尸啊！咁最后结尾就系咁样噶。 咁尾个国剧 咁正到， 系啊系啊，咁你就会觉得套戏成套戏本嚟好好噶，即系由第一分钟去到第110分钟都系好正嘅。最后十分钟原嚟系感谢党咁样，你真系会呕血噶嘛？系咪先？个导演都呕血啦咁样。 冇办法，你知而家尤其是呢几个月啊，或呢半年啊，呢个国家大陆嘅广电局再进一步又控制翻呢、這个。嘅娱乐事业，即系电视剧主要都系以呢、這个，尤其是十九大，主要都要拍翻一啲嗰阵呢啲咁嘅国民国共内战啦、啊，或者啲背景 政治正确嘅嘢。 少啲偶像劇已经系落咗 order， 唔可以有太多嘅偶像劇，即系你嗰个创作空间只会越嚟越细。 系啊，所以咧突然间咧讲开韩国咧，我又突然间谂起咧嗱，我好希望，好希望啦，即系作为一个咁中意电影嘅人咧，好希望将来中国电影咧唔使咁近嘅，可以好似台湾20年前咁，佢哋够胆拍到黑金出嚟。 嗯， 系啊，即系我以后咧，我每一集《强国生还者》咧，我都唱一次国歌。 其实唔系啲导演咁。敢拍，而系你啲当权者，你敢唔敢俾佢拍？系啊，而我觉得呢个唔系你敢唔敢，而系你根本就冇资格去唔敢。系啊，咁我咁样讲啦，即系我哋又翻翻嚟，即系我哋喺翻香港。 系， 所以我哋而家好多人未必明白我哋系呢班人点样去搞事，呢班人点样去争取民主、争取真普选所有嘢、雨伞运动所有嘢。其实我哋就喺今日集喺度讲呢一啲电影，我哋借韩国呢一啲嘅。 背景去讲，就是话其实就算大家立场唔同都好，其实都可以多啲去理解一下究竟佢哋一班人点解要咁做，如果咁做之后有咩嘅好处，有咩嘅坏处，咁如果你真係去咁样明白咗之后，你都觉得啊呢件事係唔值得做嘅 ,ok, fine, 但就唔好因为根据嗰啲主旋律人云亦云，人哋话晒无赦，你又觉得晒无赦，人哋觉得呢班人大学生系搞事，好唔好读书，你又话呢班人大学生系搞事唔好读书。咁边样嚟讲呢，呢一啲嘅动作就真系冇个意义啦。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趁住雨上动三周年啦，系咯， 有独立思维，认真分析， 系啊， 认真去睇咯。 系啊，咁我哋我讲真啊，好认真。我哋就算我哋黄师咧，其实我哋都有尽力去理解究竟点解所谓蓝师，所谓既得利益者，所谓一啲有经验嘅前辈会咁样去諗。我哋要多啲互相理解先至可以减低个撕裂，而唔系大家互相对对方杀无赦咁样去解决个社会问题嘅。我都希望我哋可以喺更加多嘅理解之后呢，会越嚟越有个凝聚力，然后一起去争取我哋心目中最理想嘅香港。好，一次系咁多。